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们说电影，说电影， 说电影。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 2017年11月24日，国产影片嘉年华上映，并且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嘉年华这个词本来代表的是娱乐狂欢，但是这部影片却和这两个词毫不沾边。影片从少女的角度出发，讲述了一起儿童性侵案。不知道这部影片您是否看了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国产影片《嘉年华》。有评论指出，《嘉年华》是一部大胆而又撞击心房的影片。电影为观众描述了一部暴力对抗女性的话剧，它以丰富的内容和细节成为了社会学文本。这部影片的导演是此前默默无闻的文彦。2014年，当他担任制片人的影片《白日焰火》上映之后，他就开始静下心来创作《嘉年华》的剧本。因为总是在新闻上看到这类事件的报道，所以他决定对社会、对这些孩子做出点什么，于是才决定讲述这个题材。2017年11月25日，文彦以这部影片获得了我国台湾金马奖最佳导演奖。不过这样的奖项肯定并没有让这部影片获得出众的票房回报。影片上映不到一个月，仅获得2272万元人民币的票房成绩。好的，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嘉年华》的故事。 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小米是一位在廉价旅馆上班的清洁工，但前台的服务员丽丽总是找她帮忙。这一天，丽丽为了去见男友，又一次让小米替她值夜班。晚上，当地民间商会刘会长带着两个12岁左右的小姑娘小文和张欣欣住了进来。夜里，小米通过监控看到刘会长入住房间后，进了两个小姑娘住的房间。她意识到有问题，于是就用手机把监控画面录了下来。第二天一早，两个小姑娘看上去萎靡不振。他们回到学校之后，老师意识到事态不对，给他们家长打了电话，并且通知了警察。随后他们被送到了医院做检查，之后得到确认，两个小姑娘在前一天夜里遭到了性侵。随后王队长带领警察们开始仔细搜查旅馆，并且审问了小米。 叫什么？ 小米。 身份证呢？看一下。 我丢了。 丢了还是没有啊？ 王队， 因为小米是黑户，没有身份证，所以他非常害怕警察审问。这时丽丽走过来帮他解了围。 你别吓着他了，这是我妹妹。王队就是来问你事儿。大前天晚上有一个男的带了俩小姑娘来开房。 大前天 去小倩来找我那天晚上。 那天晚上是我值的班，第二天是你打扫的房间，对吧？ 嗯，对。 那时候你在哪儿啊？ 我在打扫院子。 你看见他们了？ 没有，我在打扫后面的院子。 王队，视频只到前天下午，再往前就没了。 哎呀，王队，我们这儿系统啊，48小时之后就自动覆盖了。你早一天来就好了呗。 什么破系统啊！老古董，赶紧升级。 哎呀，升什么级呀？都要钱呢，是吧？ 挣这么多钱，哭什么穷啊？ 不是，你看看我们这附近，每个月啊都去个新客栈。 新来的， 新来的，大家都叫我小李。 哎，别砸，别砸！王队，这壁纸刚贴的啊。 随后，王队长带人来到涉案房间，检查后又来审问小米。 房间打扫得真干净啊，连根头发都没有。 那当然了，我们家的卫生啊，一直做着是最好的。 收拾房间的时候，捡着什么特别的东西？避孕套？ 没有。 看没看见血迹？脏纸巾？好好想想，别撒谎啊！ 空啤酒罐总有吧？ 还点了啤酒了？ 啊，他这上面登记307房间叫了4罐啤酒， 有没有啊？ 好像有。 几罐？ 4罐。 确定吗？ 确定。 王队长没有查到什么有用的线索，旅馆经理很会来事儿，把几条鲜鱼孝敬给了他。 王队，给你放后面了啊，记得加点豆豉跟辣椒，下去真好吃啊。 哎，你们俩捡没捡到一个金发套？ 没有啊。 没有。 走， 王队慢走。 王队慢走， 慢走，慢走，慢走。 哎，旅馆经理一副笑脸的把王队长送走之后，转脸就变得非常严厉。他拿起花园喷头，冲着小米和丽丽狂喷起来：“ 你们两个去外面给我蹲下！听不懂是不是啊？你俩说实话，昨天谁值的班？啊？”啊，不说是不是啊？不说给我走人！ 我让他值的。 你不想干了是吧？ 不是经理，我那天有一个老乡来了。 你在掰吗你？ 哎呀，经理，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敢了。 你说好身份证呢？啊？ 这在老家办着。 都几个月了，你蒙谁呀你啊？啊，好啊，你自己没有身份证还敢查别人身份证啊？那幸亏今天那个警察是个没脑子的花痴。笑，我像开玩笑吗你啊？ 这就是妆， 你就只惦记着你的妆，成天画得跟妖精似的，还连警察你都敢勾搭呀你？你再给我看到你试试啊！哎，月底交不上身份证你就给我走人，听见没有？往后再有人问起啊，就照今天说的，你值的班，你打扫了房间，好好对对词，别给我说漏了。 与此同时，郝律师开始调查受害者小文的家庭，他先是找到了小文的母亲了解情况。 这是个很简单的问题，你那天晚上在哪？ 我在哪跟这件事情有关系吗？ 当然有，也许你在家里等他，也许你给他打过电话，他在电话里都说了什么，这都有关系。 他不回来跟我在哪有什么关系？ 也许他知道你不在家，所以他不愿意回来。 你的意思是说这事是我造成的？ 我没有这个意思。 那你什么意思？ 现在的情况是，刘会长拒不承认进入了小文的房间，而旅馆的监控视频在警察到达的时候已经过期了。我们仅凭孩子身上的伤口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找到刘会长进入房间的证据才能拘留他，每一个细节都有帮助。 那天晚上我去跳舞了，半夜两点才到家，然后就直接进屋睡。 你一直到学校通知你时都没有和小文联系过，那孩子的爸爸呢？ 小文的父母早就离婚，法院把小文判给了妈妈，但显然妈妈对他并不关心。小文的妈妈甚至觉得是小文自己有问题才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在送走郝律师之后，他对着小文是又打又骂，小文强忍泪水。妈妈的不理解和辱骂给小文造成了更大的心理创伤。好在郝律师及早发现了这一点，几天之后他把小文接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别怕，现在只有咱们俩，阿姨相信你，你也要相信阿姨，咱们俩永远都说实话好吗？跟阿姨说那天晚上你和小新为什么不回家。 唱歌唱得太晚了，回家怕妈妈打。 小新的干爹送过你什么礼物吗？比如衣服首饰？给过你钱吗？ 小文一个劲儿地摇头。 他以前有没有带过你们去旅馆？那天在旅馆你喝了几罐啤酒。 说到啤酒，他伸出了一个手指头。 啤酒确实是你们自己叫的。 小文点点头，好像仍然心有余悸。 再好好想想，那天在旅馆除了服务员还碰见过什么人？ 小文摇摇头表示否认。 是他吗？ 郝律师拿出丽丽的照片让他辨认，小文还是摇了摇头。郝律师意识到警方的调查并不彻底，就立刻来到旅馆。小米知道他的来意，把他带到了远离旅馆的沙滩边。 我知道你要找的人是谁，可是如果你说出去的话，我会被炒鱿鱼的。 郝律师打开背包，拿出了自己的名片。 这是我的电话和地址，我保证不说出去。 给我100，我就告诉你。 我给你50。 那晚是我替丽丽值的班，大概11点多，一个男人带了两个女孩过来开了两间房，男人一间，两个女孩一间，就这样。 我还有问题呢。 你问吧。 你怎么知道那个男人和女孩在不同的房间？ 监控视频上看到。 你为什么会去看监控视频？ 碰巧看到。 不是因为奇怪吗？ 奇怪什么？ 本地车牌，又没有行李，还带着两个未成年的女孩，不奇怪吗？ 这是什么人没见过？不奇怪。 那后来呢？那个男人进了女孩的房间吗？ 没有。 你听到什么响动了？比如说敲门的声音、叫喊？ 没有。 那啤酒呢？ 对，有个女孩要了几罐啤酒。 你送啤酒过去的时候，那个男人有没有在房间？ 没有。 你确定？ 就只有那两个女孩。 那个男人第二天什么时候离开的？ 我早上不值班，没有看见。 你多大了？ 18。 你看上去就像15。 我今年18岁。 给我看你身份证。 你问的问题我都说完了。 想到了什么给我电话。 你会给钱吗？ 会有回报。 如果你把我说的话告诉别人，我会一口否认。 悲剧发生后，小文和妈妈的关系也持续恶化，导致她后来选择离家出走，跑到了爸爸家。爸爸知道她的遭遇后很是气愤，一方面护着小文，不让他再受到妈妈的打骂，同时非常积极地配合警察和郝律师的工作，希望能够通过法律手段还小文一个公道。为了尽快找到线索，郝律师又一次来到旅馆。这一次，他让小米带自己来到了小文当晚住的房间。 我记得你上次说过，你送啤酒来的时候，男人不在房间。 嗯， 你肯定？ 我肯定。 当时那个女孩子站在这儿，是吧？ 那这个门是半开着的。 对。 那从镜子里看，你只能看到这个房间的一小部分，你怎么能确定那个男人就不在房间呢？ 他就是不在房间。 没错，你能这么肯定，是因为你知道那个男人当时就是不在房间，你是后来才看到他进来的。我说的没错吧？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一天打扫多少个房间？ 十几个吧。 除了打扫房间，你还做别的什么吗？ 洗碗、收垃圾，别人不干的我都干。 一个月挣多少钱？ 你问这个干嘛？ 我想不会超过600吧。可这个房间一晚上的租金就是700多，比你一个月都挣得多。你一定会想，能住到这样房间的女孩子，永远不需要你的帮助。 你该回去了。 你看看这个，好好看看这个女孩子，这是她前几天离家出走露宿街头的样子。你设身处地的替她想想，同样的事情要是发生在你的身上，又没有人愿意站出来帮助你。 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即使小米手中掌握着最关键的证据，就是他手机录下的监控画面，但是他并不准备配合郝律师的调查，这是因为他心中有自己的打算。小米是一个黑户，他一直希望能办一张身份证，这样打工的时候就不会受到歧视。后来他通过丽丽的男友小健那里得知他可以办，不过要花10000块钱。这时旅馆经理又做出了让他月底离职的决定。失意之下，小米换了新的手机卡，匿名给刘会长发了短信，称只要刘会长肯拿出10000块钱，小米就不会把视频公布出去。按照小米的指示，刘会长将10000块钱放到了指定地点。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小米才把钱拿走。他本以为这样做刘会长查不到他是谁，自己就很安全，没想到装钱的袋子里放了跟踪器。没过多久，小米就被刘会长带人打成了重伤。小米住进了医院，但是他既没钱也没有人能够照顾他。无奈之下，他联系了郝律师，很快郝律师就赶了过来。 费我已经交了，你可以再住2天。 小米摇摇头，眼泪在眼眶中打滑。 我的名片。 那面视频藏在旅馆前台的电脑里，这是文件路径。 我答应过你有回报的，你想要什么？ 你替我交了住院费，咱们扯平了。 旅馆是回不去了，你有什么打算？不想回家吗？ 你不是想知道我多大了吗？我也不知道我的生日是哪一天，我只知道我是夏天生的，这个夏天我就16了。3年前我从老家跑出来，这是我待过的第15个地方。我喜欢这儿，因为这儿暖和，就连一个要饭的夜里也能睡个好觉。我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我会留在这儿。 随后郝律师取走视频，并把它交给了王队长。 这视频哪儿弄的？ 我不能说。 我猜得到。 你看了？ 小文看了吗？ 是的。 他能确认那个男的就是刘会长？ 是的。 很重要的证据。 那你们现在可以拘留刘会长了吧？ 我们会加快，明天让小文再来做个指证。 那我先走了。 郝律师，干这行多久了？ 十几年了。怎么？ 都是这一类案子，没想过做点别的？ 这类案子需要做。 你很了不起，佩服。 虽然王队长口头上对郝律师非常赞许，但是背地里却是刘会长的罪恶保护伞。刘会长其实是另外一个受害者张欣欣的干爹，当初张欣欣的父亲为了讨好领导，就让他认了自己的女儿。案发当天，两个女孩在外面玩得太晚，之后刘会长把他们送到旅馆，兽性大发。张欣欣的父母为了不得罪领导选择了沉默，而刘会长也一直想要通过金钱来私了这事。他曾让张欣欣的父母去劝说小文的父亲，并且许诺帮助小文转到私立学校，并且出钱供他上好的初中、高中、大学。但小文的父亲是懂法律的，坚决不选择妥协。郝律师将视频交给王队长之后的第二天，警方聘请了省里的专家，对小文和张欣欣又做了一次复核检查。可是这一次检查之后，警方和专家却对外界声称女孩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然而由于案件的影响实在太大，当地人几乎都知道了这件事情，上级的领导也是非常重视。在更加深入的调查以及视频证据的支持下，刘会长得到了法律的审判，而包庇刘会长的王队长也被停职调查。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国产影片《嘉年华》，影片由文彦执导，文琪、周美君、史可、耿乐联合主演。影片关注的是儿童性侵事件，但导演文彦想要传达的是，在重视对孩子们的教育和保护的同时，还要重视孩子们的感受。影片中有很多镜头都是在讲述性侵事件发生之后，旁观者对受害人进行的二次伤害，比如目睹案件经过的旅店服务员的沉默，比如受害者母亲的暴力，警察和医生的冷漠。本来加害者是可耻的，受害者是无辜的，但是很多人却觉得受害者的羞耻感应该比什么都强。这些行为想法往往会对孩子们的心灵造成更大的伤害。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电影《嘉年华》的片尾音乐。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